街发问。狗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狗炫笑笑笑。 狗炫笑笑笑，来了来了。 哇，两三个礼拜没有听到你的冷笑话，我希望你有。增进一点哈， 真有啦！而且 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买机票。 怎样回去吗？ 回去 L A， 要回去 L A， you know L A 没有 K pop 哦。 我还是回来，我去韩国吧。 你知道小童赞你，你知道吗？ 他赞我什么？ 就是因为我每次分享的冷笑话呢，他都想不到有什么创意的答案。然后他就讲哇 ，Broccoli 真的很厉害耶，临时灵机呢可以想到很多的创意，天马行空的答案。 哦，他有在听我们晚上的节目的吗？ 他有在听，他有在听，所以他就觉得哇 ，Broccoli 太棒了，太厉害了。 这点我知道， 所以不需要他讲嘛，对不对？ 所以小童跟你觉得谁比较厉害？ 小童跟我， 对， 两个都旗鼓相当啊，差不多啊，一样啊，是哦， 半斤八两吧。 旗鼓相当 ，Hello。 OK， 那来猜一下你的冷笑话，我也想念了哈。 OK， 你知道泡芙啊，如果它压扁了，为什么不能吃了？ 泡芙压扁不能吃啊，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卡斯达酱就挤出来了，卡斯达酱 不好吃了，没酱啊，怎么可能那么 logic 嘞？哎，刚刚赞你天马行空，结果来个 logic 的答案。 我两者都可以啊，我是文武兼具的，文理，我是理科生、文商生 ，science stream student 跟 business student， you know？ OK OK， then use science stream to answer it 咯。 哎，讲真的，如果我是生意人啦，我会把泡芙压扁，然后给它里面的那个汁喷出来过后呢，在上面再淋上巧克力酱，然后再撒上那个花生碎 ，OK， 它就是一道甜点啦。 然后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了挤了再压出来？ 哎，没有商业就是把不同的食品变出新花样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啊！哎，好像商业，我现在 商业很 logic， 刚刚那番话有点太商业课了。我们是一个娱乐电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OK， 泡芙压扁了，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它 什么？ 哦，很烂的你，我直接想到了。 OK， 等一下回来。 你很烂的，莹莹小姐。 都蹦你对不对的 ？OK， 它跟某个疫情有关。 OK， 等一下回来你就告诉大家。 你太烂了，你真的太烂了。 怎样了 ？OK， 如果你身边如果有泡芙的话，再配上一部剧的话，真的是绝配了。这个泡芙呢，特别特别好吃啊。那有什么剧呢？最近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 Astro 本周 highlight 的火热剧集《七根新茧》啦。它是由流量小生的宋威龙还有刘浩存主演的悬疑推理剧集啦。想要看的话，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s 呢，率先点播《七根新》。剪了，守住狗炫 Beyond Trend， 狗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王 A 的呢双重人格， 狗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四场，我说你笑。狗炫笑笑笑， 狗炫笑笑笑。如果泡芙的完整的一个的话，就很好吃。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泡芙被压扁了，它不好吃之外呢，也是不能吃的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什么原因呢？想到了 没？如果我说了，你有没有办法直接想一个给我？ 可是你刚刚说疫情吧？ 对， 其实不是、欸， 不可能是那个我想的吗？ 哪个疫情？ 我们不是才刚从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回来？ 哦哟。 我觉得你真的很 noob。 我从美国 LA 两个礼拜回来、 okay? 然后还可以立刻 get 到你的梗。 怎样想你 before 揭晓答案来一个天马行空，你刚刚没有天马行空的答案都很 logic 的。刚才小童赞你嘞、来来来来来来一下来一下，不要揭晓答案先。 是不是给我讲中了？ 你先天马行空来。 因为泡芙压扁了， 压扁了，对，扁扁了， 他就会生气。 为什么？ 对吗？啊，你为什么要把我压扁？嗯、对不对？我就明明就圆圆滚滚的、 嗯哼， 所以你吃了过后呢，你会太过幸福，因为有很多的福气。 哦，气在里面。 对对对对，是吗？ 那 贝了 ，Good try， 我帮你拖一下时间啦 。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可以揭晓了。 揭晓啊！ 我觉得你真很烂呢、欸，泡芙压扁了就变蝙蝠，你真的很烂呢、欸，小姐，很怒，真的很怒。 蝙蝠 OK 啊，对啊，蝙蝠不能吃的。对了，你很厉害嘞，这么几个这样厉害的。 没有更加地狱梗要吗？ 什么？ 蝙蝠可以吃啊，不然我们怎么生病？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不能这样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没有讲哪一区的人，我们只是说这种野生动物不要随便吃， 是因为真的很危险 啊， 可能很多细菌啊，你吃进去呢，哎呦，真的是不得了了。 没有没有在说任何地方 ，OK， 大家不要那么敏感。 OK， 回来跟你分享第二个冷笑话吧。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王以太。 泰还有 PJ Morton 的燕南飞。王以太的演唱会呢 Love Me Later 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在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要赶快哦，因为 Cat 1跟 Cat 2呢已经 sold out 啦。 大家动作真的要快啊，不然真的没了。 Hello 你好，我是 Broker 李伟俊。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哈，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想不到的这个答案，这个冷笑话有点难。男人女人谁比较聪明？一讲呢他就 get 到了，他就懂了的。 男人跟女人谁比较聪明啊？ 谁？ 哇，你这个是陷阱题耶，就是怎样回答都会得罪另外一方啊。 没有没有， 而且我觉得聪明智商真的是跟性别无关吧。 冷笑话那么老就这么几个那么老这个。 像你这种会问这种问题的人才是属于低智商的。就 还在用性别来判别一个人的能力。 所以你说男人比较聪明吗？因为我是女人啊。 我也是呗，乱讲话一回来完全忘记自己是谁了。OK， 男人跟女人谁比较聪明？一讲他就懂了， 他就直接哦，原来你说这个他 get 到了， 是一个很无厘头的冷笑话吗？ 是无厘头，冷笑话都是无厘头的啊。 没有，是不是讲你一讲他就懂了，所以是 TA 他吗？ TA 他， 是他吗？ 他是谁？ 就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只要你讲他你就是聪明的人 哦。 就那种很废冷笑话， 比如说像是你跟闺蜜说他，然后你就 get 到那个 Andrew 不是啦。 OK， 这个答案是不是很明确的？男人或者是女人，还是另外一个答案来的？ 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就要么男人，要么女人。 而且你从 LA 回来哦，英文有 improve 是不是？跟英文有关的哟， 跟英文有关呐、啊。 对、哦， 男人的英文应该叫 the lucky 吧？ 对对对，女人 put and bond， 女人粘得啊，粘得粘得是吗？ 不是啦， 你让我想一下，这个跟英文有关，让我翻一下我一直没有翻开的英文字典。 OK， 好的，手指酷炫 Beyond Trend。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飞道尔的合照。飞道尔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7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Miri Indoor Stadium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呢上到 goshen.ly 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入门票啦。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动作真的要快一点啦。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男人男人女人女人谁比较聪明？一讲他就懂，他就 get 到了，到底是哪里一个人？跟英文有关了，我给了那个 tips 啊呀。 我觉得应该是男人。 为什么是男人 man？ 因为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什么歌？ 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罪，你的音完全走完哈喽。 再讲唱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啊，哭吧哭吧来、right? 因为哭吧哭吧呢可能是英文的念法、哭吧哭吧 哭吧 可能是 KUBA 嘛、但其实在马来文是可能是 CUBA， 哭吧哭吧 哭吧 lagi you try lagi 哭吧 lagi， 所以可能男人 try 多几次他就懂了 啊， 哭吧哭吧哭吧哭吧， 就还要 try 多几次才 get 到，不聪明 啊， 所以是女人吗？ 为什么是女人？ 女人呢呢呢，我发现我的歌库都很老， 你想的歌都好老、哦、 应该是我妈妈以前唱卡拉 OK 被影响到的。所以是女人吗？ 女人、你想看为什么原因是女人？想不到、 因为女人我最大。你知道我在讲哪一档节目吗？ 我知道台湾的那一档节目、 也是蛮有年纪的一档节目。我到底是不是零零后啊？ 你不是， 所以不是女人我最大吗？ 不是。 OK， 正确答案是女人。OK， 你知道误会的英文是什么吗？ Don't get me wrong。 不是不是不是LA come from LA No can No no can 因为 no 就是无嘛、会就是 I can、no can 乱讲。 什么？ 不是啦，答案是 misunderstand。 OK。 然后就 understand 前面是 miss， 所以 miss 才会 understand 咯，不是 Mr. Understand 吗 ？You know that？ 哇，你真的 女人比较聪明啦。 好烂哦。OK， 证明男人可能我真的笨吧，因为我怎样猜都猜不出。 你只想回以前的年代的东 西啦。OK， 我觉得这个有年，这个真的蛮有挑战性的。好，可以给你过，给你过。 耶，小猪故事 Beyond Trend。 对 ，Why Why 你听过的歌曲来自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决定了》。陈华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buy.bookmyshow.com。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真的替这个陈华决定了他的马来文的名字。你知道陈华就是来自台湾的嘛？ 对， 所以他不是很熟悉一些马来文，所以我跟 Kelly 现场临时发挥，把他的陈华变成了他的马来文的名字。 哎，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听听吧。 叫陈华嘛， 对。 那我的第一个陈呢，是加减乘除的陈，就是是彭达拉班，然后华就是七娜，彭达拉班七娜，陈华 太长了吧？哎，你再教我一次。 彭 达 达 拉 拉 班 班 七娜 七娜， 彭达拉班七娜。 彭达拉班吉娜， 吉娜，彭达拉班吉娜， 呀，这就是陈华。 哎，但是我要先注明哦，我们的这个国语呢，绝对不是标准的，我们就是用谐音来改变的。OK， 我自己本身有另外一个， 哎，是不是很厉害嘞？我彭达拉班吉娜， 我觉得你会弄很多国文老师生气。乱乱加乱乱编乱说一顿、 okay. 但是我必须说真的蛮可爱的，特别是陈华自己说出来的那个翻译、那个口音， 他蛮准确的那个口音。喷达拉班奇纳，其实除了我教他之外、Kelly 也是教他，也有他另外一个版本， 大家就去到 YouTube 来听一听吧。我觉得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他们在发音我们国语的时候其实蛮可爱的， 可爱 就好像我几个在台湾很好的、男生或者是女生朋友、我跟他们讲，哎，我们马来西亚有超好吃的 Nasi Lemak、 okay. 他 们讲，哎啊，伟俊啊，我们想要吃那个纳喜了吗？纳喜了吗？对对对， 然后 我讲，然后或者是我去台湾玩的时候，我的台湾朋友就想说，哦，你是大马人，你们有那个很出名的那个拉萨， 拉萨， 对，我们叫拉萨嘛。你那个拉萨拉萨，他们是有很标拉萨拉萨，他们有一个音这样，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拉拉 拉拉， 还有什么沙爹沙爹这样的， 他们就是 发音很可爱， 感觉他们每个词啊都是读第一声的，拉萨纳喜了吗？ 纳喜了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嘛，特别是我们的勾圈好朋友呢，陈华除了发音可爱，他的故事也很精彩，人也很漂亮。 对， 看了过后呢，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赶快去勾圈 YouTube 呢看一看吧。除了看这个影片之外呢，当然还有要看的就是这个 Superman 的电影啊，即将上映在这个大荧幕啦。想要看的话，上到勾圈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详情条规浏览勾圈的 NY。7月10号呢 ，Superman 和你一起整。就世界喽， 赶快去吧， 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